好，谢谢于连贵的演唱。今年我们中国评剧院和北京群艺馆和北京文艺台联合主办这个活动，其实是为了广大评剧观众、广大评剧戏迷、评剧爱好者更好的服务，为你们做更多的事情。虽然今天参加半决赛的是这22名选手，但是他们来自于广大评剧爱好者中间，他们代表着你们，所以我说今天这个盛世也是大家自己的盛世，今天这个活动也是大家自己的活动。二号选手张学忠，他的参赛曲目是评剧《一杯茶》的选段《这水碗》，他来自于崇文文化馆，有请张学忠。 他召见我啊！ 量气势高的男子汉，禁不住热泪滚滚洒胸前。比一比，看一看，比过去，看今天，旧社会掏粪的工人比粪臭，被人踩在脚下边。新社会，我们掏粪工人受尊敬，昂首挺胸站人前。毛主席给了我们这个碗，我用它喝口凉水，比蜜甜，比蜜甜。姑娘，你一脚踢了这个碗，就好像踢了我的心肝。 谢谢张学忠。那么张学忠呢，也可以说是我们评剧票友当中很有名的人物了，曾经在我们北京和全国的各类比赛当中取得了非常好的成绩。接下来要上场的三号选手王金霞是来自我们海淀区的西北望，今天参赛的曲目是野火春风斗古城的选段牢房内。 野火春风斗古城的选段牢房内。 通，良心情愿顾不得冒风险，东逃西天搞革命儿光荣，娘也露脸，母子们可算得心心相连。狗强盗逼娘的口供瞎了狗眼，妄想叫我招出来地下的敏感。龙儿啊，你为党工作放心大胆，娘要用这条老命保你们安全。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那么现在第四名选手呢，是来自天津的田翔，他是一名今年刚刚考上大学的大学生，是一名小伙子。他为大家演唱的是新派名剧《柳巧》当中的选段《采桑叶》。 真的是很奇怪哈。我也刚才在这个旁边在琢磨，是这么一个非常甜美这个柔美的声音是怎么样从一个大小伙子这个嗓子里来说唱出来的。那么我们希望呢，真的是通过我们北京频率之友大赛，越来越多的这样的优秀的票友能够涌现出来，能够在我们当中呢起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作用。接下来请出的是五号选手啊，那这位选手呢来自天津，他的名字叫何青，为我们带来的是杨三姐告状选段《一见哥哥》。 天仙哥，